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呢度有冇纸巾嘅？系我头先俾阿肥佬礼屌到屎窟窿开花，话屌你，你讲啲咩内幕？原来唔系内幕嚟嘅， 我拍啊，我拍啊，我拍、啊。 嗰啲咪内幕嚟嘅地方，唔系即系点解咧？吓、我即系识得嘅喺薯片下边帮手嘅。即係中學嘅校友啦，咁樣咁佢同我講下，即係薯片賣入邊嗰個 dynamics 啊，即係個中文係咩嘢？ 嗯， 即係嗰個 互動 人士嘅互動嘅關係啦。即係薯片佢大家見到佢即係所謂公關或者正確啲講網上嘅公關做得好好啦。咁、其實咧係佢係真係肯放手嘅呢個人，佢放手俾曬啲八九十後，甚至主要九十後，即係卅歲都未夠嘅一班公關 team 咧，係飲佢哋俾佢哋冇俾佢哋搞嘅咁樣。咁但係即係揸實即係薯片個活動嗰個 schedule 嘅團隊嘅核心嘅內圍咧，始終都係咧以前即係幫薯片嗰班即係政務官 AO 體系嘅人，而嗰班人嘅思維咧就其實就係非常之谨小慎微嘅，即系点讲咧？即系我头先讲到就系话啊，点解佢哋唔考虑过即系搞呢、這、一个造势大会咧？咁样样咁我收翻嚟风，其实喂呢样嘢其实 day one 开始喺个竞选办入边咧就已经讲紧呢回事嘅，但系从来咧都系咧即系以而不决，即系觉得系惊即系左右右右嘅嘢。但系我听到翻嚟咧，最好笑嘅地方系唔系惊系中央系即系。即北京覺得啊，你協民意志仲有啲問題，唔係驚呢啲嘢，係驚一啲細節技術嘅問題嘅啫。即係話，哎呀，如果黃之峰嚟到咁點算啊？咁樣啊，薯片即係口窒窒應唔到嘅喎，俾人影咗相，或者係俾人 YouTube 拍低咗，即係放上去，咁咪又失分咯。啊，又或者啲市民啊，如果舉黃傘嚟嘅時候咧，咁樣哎呀，咁又點算啊？咁樣我哋又支持佔中啊？咁樣即係諗緊呢啲咁樣嘅嘢啫，只不過係而不過。你要睇到佢哋嗰背後點解有咁嘅 mentality 咧？就其實佢哋其實係對薯片咧嘅公關出嚟個樣嘅表現咧，其實好冇信心嘅。點解咁講咧？就其實就係話我哋即係阿老蕭，例如又唔係抽老蕭水啊。阿老蕭喺即係最新消息或其實好多朋友啊，劉世良嗰啲都講噶啦，即係話啊，薯片喺論壇上邊咧係應該啊，點解可以即係整一個 deathly blow 嚇、啊、一？嘢即係打中林鄭，即係直拳咁樣就唔喺側邊拗下痕咧，咁樣係依樣嘢，其實大家要知道嗰個載體係可以即係承載曬你嘅即係招數咧，你可以 download 曬啲嘢落去，而可以佢照出到招。 即係簡單嚟講咧，呢個本身呢個人嘅本質有冇呢個 expression 咧？佢可能唔用呢種 expression 嘅方法，你咪冇咯。 即係大家明白，即係薯片始終係一個66歲嘅阿伯嚟嘅，而佢即係一，但係個底本身亦都唔係即係好口才嘅人，鬼佬講 佢即係食過嘢粥啫。 係啦，講中文都講廣東話都未必講得掂嚇。跟住我發覺佢有一句答琴晚答司馬文嗰句，我唔覺發覺原來佢英文都好似唔係好掂嘅啫喎。 唔係喎，好多人講得佢好順喎、 啊，順暢即係順暢，但係唔係嗰種即係突然之間轉咗 channel 嘅話就會係表達如流嗰種咯。那個 expectation 係咁，所以即係其實咧，成班即係核心嘅 AO 團隊競選辦入邊喺薯片辦入邊嘅人咧，係好撚驚薯片係出去辯論嘅，或者出去咧係見人嗰陣時候有啲應對係會出問題嘅，係永遠佢哋本身 set 嗰個戰略目標就係輸少當贏喺辯論入邊，所以點解即係羅永聰嗰啲係屬於嗰度喊曬啊？因為估唔到竟然 死妹啊，死妹啊， 唔知死唔去仲得分喎、啊，大佬。 因为咧，我唯一一样睇到嘅嘢咧，就系佢三个候选人咧，得佢会表现到嗰种谦逊出嚟。因为你见林郑，其实佢每一个句子咧，都话我几时做过啲乜嘢，我主张咁，我乜，我几时都系个 subject 嚟嘅。问题就系话 我刘慧卿， 呢、這个唔暂且不讨论啦。你见到一个咁嘅人，你系1000%可以肯定佢。佢如果觉得一样嘢应该做，应该做嘅方式系一样咩事？应该揾边个做？应该点样做？佢完全系成件事由上而下压到落去，所有细节跟晒佢心目中嘅谂嘅方法去表达成件事。咁一个咁嘅人，佢会唔会听民意呢？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号。但系三个候选人，你睇下胡官，另外一种方法，其实好多人都觉得胡官基本上系唔识答问题嘅，只不过每一个问题都完全 胡官嘅分水岭就系佢嗰日有冇瞓晏觉，同埋嗰晚8:30之 后。冇讲呢啲啊。我系可能系啦，咁 见到佢即刻上电咗，琴晚我睇到，即系就早咗一个钟头，个表现唔同晒，我真系大佬系。 我发觉琴晚好就好少坐，啊，反而庄真嘅会坐，即系有张高凳喺度噶嘛。咁但系问题，你睇下庄真咧，你就会觉得佢系都系谦逊嘅，佢讲嘢节奏系会慢啲，佢冇林郑嗰种趾高气扬，成日笑面迎人，觉得自己好捻充满信心嗰种。嗰种系乜咧？逢礼拜二新闻，朝头早行会前开咪，你睇下689嗰个笑容就系嗰样嘢，觉得自己老神在在，觉得自己权倾天下，然之后话俾你听，我主持呢个会议非常之有信心，我哋讨论嘅系政策点样执行，我对自己非常之充满信心，所以我笑。但系你见庄真好少啲笑容，反为就系话访问前、访问后，又或者喺讨论之间嘅转折位咧，佢就好轻松啦。咁所以你今日会见到一单花絮咧，就系讲紧佢同肥仔聪喺度讲点样试麦， 卢海鹏 试麦。你会觉得佢有呢个人系有个 margin 去 relax 嘅。但系问题，你有冇见到林郑咁做？完全唔会。所以真系嘅， 我又唔觉得呢个过分解读。你俾你即系之后，你要知道两个钟头入边对住林郑， 已经 你都系希望讲下一句啦。 已经呢个真系唔系超级过分解读，而系真系一个好实在嘅例子。你要我讲呢两个人有咩唔同？1000个，即系我可以坐落去讲唔停啊！问题就系你觉得唔系，去到最后都系中央任命嘅。哦，你今日先知啊？如果你觉得中央任命嘅系大家冇唔同嘅话，咁阿董嗰5年，阿董嗰10年，同阿曾荫权嗰7年啦，同梁振英5年啦。你如果觉得咁都一样，咁一样咪一样咯。啊，你问下买咗楼嘅人感觉一唔一样？你问下中产专业人士一唔一样？点解300%而家先有，嗰时冇咧？即系其实太多呢啲例子咧，你自己买眼睇就 OK 嘅。你觉得冇咯，系咪？讲到呢度，我而家想问马昌，你觉得3月26号之前仲有咩发生？ 我从来就系唔系估有啲咩发生，我系希望即系计划有啲咩发生嘅，即系例如今日我 Facebook 即系，所以我觉得你系乐观过好多。 如果我例如今日我喺 Facebook 嗰度 积极过 勾 up 啦，即系话我从来个策略都一样嘅，就是、不停咁样喺个局一个完全系你一个大势你影响唔到嘅，你只能够喺个呢个局面一个大势入边咧，系不停咁样投入一啲变数落去系。咁但系呢个变数咧就唔系我可以投入到落去嘅，就系话即系戴耀廷嗰度即系60000人啦，咁样就真系即系成绩咁啊。咁就系咁多啦，系咪？ 嗱，我呢度我少观察啦。你因为你如果装咗 Telegram 嘅话咧，每一个你嘅朋友喺啲 phone book 上面嘅装 Telegram， 其实你有 notification 嘅。你留唔留意到呢一两个礼拜系好多你嘅朋友突然间装 Telegram？ 你呢一样嘢已经证明到，即系其实香港人可以做嘅嘢，其实老实讲真系好有限。问题就系话佢当佢有办法表达意见嘅时候咧，其实你身边嘅人都做好多人会珍惜呢啲机会。咁问题就系话你自己系咪一个完全？即係有嗰種謙遜去接受呢啲人，可能呢啲人行得比你慢。問題你係咪學阿 B 哥咁講？你係咪揾機關槍掃佢咧？你唔撚係啊嘛！即係你有嗰種謙遜，就係話你唔好覺得自己因為我睇通咗個局，又或者因為我對個判斷係非常之有信心，於是我就覺得我係優於你哋每一個人，我覺得我好 superior to 你哋呢班 layman， 你哋呢啲支持胡蘇爭嘅人，等死啦！咁样嗰啲态度咧，其实真系一百个唔要得，即系我系好捻讨厌呢啲态度。大家学下点样去慢慢表达一件事，即系去说服一个原本同你唔同意见嘅人，慢慢讲到佢明白你嘅观点。 嗱，我为长毛讲句公道说话，长毛知过从来都系话说当年， 我冇长毛同我明啊。 我话说当年 完全要明白。 当年啊，我记得喺社记嘅时候咧，啱啱嗰阵时本土问题兴起嘅，即系话双非嗰个问题、医院嘅问题咁样。咁啊，社记开过即系内部即系会员嘅研讨会嘅。咁就啲会员。 出席嘅人士，咁当然就话啦，啊，咁呢个歧视嘅问题嚟嘅，内地人咧都系一个权利，一个人权嘅，我哋乜乜咪讲一大轮之后，就点解长毛行出嚟，跟住讲嘢就话，我哋要了解群众嘅问题，由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喺医院做嘢嗰啲护士、医生，全部都系群众嚟嘅。佢哋系切身感受到个问题嘅，你同佢哋讲，即系大陆人有人权嘅话，佢屌你老母嘅喎，系咁样，所以我哋要倾，要倾嘅原因就系我哋听晒所有群众嘅意见。喂，其实长毛好清楚知道嘅系，即系依样嘢， 即系呢啲嘢要历练咯。 呢啲嘢其实就系喺今次嘅问题上边，系纯粹就系个客观嘅事实，就系主流民意有一个支持曾俊华嘅倾向。OK， 咁你点样拉近同主流民意嘅关系呢？我见到某一啲即系嚟自即系人社嘅朋友，我见唔到有当日即系长毛，我见到佢呢种咁样嘅思维模式去面对 一个都冇，一个都冇。 阿明都做到嘅，勉强公道啲讲。 我唔系公道啲讲，阿明已经同我讲咗好多次，即系我系基本上系大家有交流，我完全 welcome 呢一种交流。问题就系话阿明都尚且，我觉得佢系一个非常之谦逊嘅人。千祈唔好俾人觉得你喺网上面打飞机，同喺网上面参加啲斗争大会，真系非常之唔好。喂，嗱，讲真，你觉得廿六号之前做咩决定？嗱，我好简单一样嘢啫。今个礼拜由今日开始，你会见到好多唔同派别嘅领袖出嚟话俾人听，佢 all in 边一个。今日就好似民主党啊，胡志伟讲咗啦。咁前咗几日就公民党啦。咁周亮又开咗声啦，咁其实呢几日你会不断见到好多民主派又好，建制即系一啲自由党好，你会见到佢哋有个明确 全部九张落地， 全部九张落地啦，话俾人听，屌左万子摆明系呢铺，你千祈唔好打， 系啦， 佢真系想话个 commitment 话俾你听， 十二张包出冲， 可能系啦， 交字幕 ，sorry， 即系你而家好明显睇到就系佢好想，当然系啱嘅判断。做王嘅唔系300%，系做生意嘅人。问题系你点样先可以令到呢啲游离建制派落住落你呢一边呢？你民主300%必须要喺呢一刻 all in 咗俾嗰班人睇先。当然你话系咪天真，我唔知道，我唔知个结果系点嘅。我好想嗰啲话呢班人天真嘅人行出嚟话俾人听，你将你全副身家性命财产买落去，我跟你边个赢？你唔好够噏。你唔好因为你判断边个赢紧，于是呢啲人就天真。从来争取民主冇什么所谓天真唔天真，即系讲白啲，大家都系曾经何时天真过嘅人，点解你可以话俾人哋听呢班人好天真咧？佢幻想自己做王咧？ 大家冇唔记得睇赌性嘅咩？ 铺铺都晒冷啊嘛，晒冷，跟住对方就唔去，唔去，唔去咁样，就打齐人哋道气噶啦， 即系你要记得上海赌胜二，边个赢到法国赌神？吓、啊， 今晚打 老虎 ，Pierre 嘅 song， 连佢自己都唔知自己系今晚打老虎啊！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要就算我唔知嗰样嘢赢定输都好，我都要去咗个赌场先，我都要赌一铺。 周星驰系今晚打老虎，赢开 Pierre 嘅 song， 赢开 Pierre 嘅 song。问题唔系周星驰系咪就因为我唔系今晚打老虎，所以我唔去赌嗰铺牌啊？唔系噶嘛，我唔知道我赢唔赢，我不过去咗先啦。但系我谂下唔系，系今晚打老虎先赢到，快啲搵今晚打老虎出嚟。不过我唔知边个今晚打老虎。喂，有啲嘢咧系，即系有时啲嘢做咗冇结果冇回报，大家即系心甘命抵。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呢一刻决定咩都唔做，决定笑啲会做嘅人打飞机，我觉得呢个系完全唔系一个应有嘅态度。 系、啊，就系、是、我喺你个基础上边咯。今日 Facebook 又勾咗一轮嘅，写一个建议嘅就话。叫李柱铭同余若薇咧约埋田北俊同曾玉成咧，走去长江中心嗰度揾李嘉诚。咁啲人就即系大家讨论啦，啲网友就诶、哎，第一件事李嘉诚都 唔睬你咩？ 系咩？第二件事就系话喂，如果 边头成入去，我约咗38楼啊，李生 系啦。但系我想讲，李嘉诚见唔见，或者曾玉成制唔制，或者有呢班人即系夹埋一齐夹中南海，系咪即系更加陷害？即 系 靠海一船，靠海一船。 我真系 呢样嘢已经唔重要啦。喺呢一刻入边，当你输紧99.9999嘅时候，你好似热血时报影到阿李嘉诚个中联办咁样，你知道张相影到上述嗰几条友走入去长江中心嘅话， 系 喂啲人就腾噶啦。而家消息满天飞嘅时候，系咪先？系嘛？第三样嘢，亦都建议大家系可以。自己系做，即系除咗即系 换头像， 即系写去，即系可能你识得李柱铭或者你 message 阿余若薇喺 Facebook 嗰度咧，有一样嘢要做嘅就系咧，开个微博或者喺即系自己有个微博嘅话，咪 hashtag 习近平 系啦，就 post 咗阿习近平台边张相， 系 啦，跟住就话 系啦，林郑月娥被港独势力骑劫，即系侮辱国家主席，我哋嘅领导人。系啦，喂，呢啲嘢大家知道咩？ 好啦， 习近平， 大家试下定。 大家即系亦都有啲亦都亦有啲可能来自主要来自人士嘅朋友讲嘛，阿习总系帝王术啊嘛，最尾针点咗薯片玩鸠你哋一轮都知啊嘛。 我好捻难讲呢啲嘢。 我依嚟有我都觉得有一个可能性嘅。如果系咁嘅话咧，咁系咁就好办啦。一个帝王其实主要谂乜嘢？面子啫嘛。可能就是咁鸠嘅一样嘢，屌都屌鸠我啊！屌你啊！撑咗你咁耐，你屌鸠我咁样唔捻系啊嘛？即刻揿掣系嘛？唔好意思，系啦，呢、這个女人。喂，呢啲即系即系我响应下呢样嘢咧，我当然我会归功于阿萧生。如果真系实现嘅话，系我会即系我响应阿刘世良咁嘅样，系我一个月喺我节目入边卖红油，免费帮萧生推销。你制唔制？你跟唔跟？ 我跟，我跟，我自己买埋一份。系啊，嗱，冇办法，嗱呢啲嘢系咪？即系我觉得呢个同仇敌忾啫。但系即系嚟紧呢三几日咧，我会觉得有啲好清晰嘅指示，系令到大家知道呢个选举系究竟边个赢边个输咯。即系我唔够胆 讲呢样嘢， 即系我唔够胆讲嗰个指示究竟系揿制落边一边。即系我好坦白讲，我觉得而家真系， 如果系薯片嘅话，个指示一定系非常之清晰，因为个太要 两边都系够样。 我系咪啊？ 两边都系够样。 你继续林郑暗示就得噶啦，应该系大家保持队形，系啦就得噶啦，已经系。 我就唔知道，即系所以我真系觉得你系早三两日，你自然即系所以我话。从来即系我睇成件事，我系好早，我有一样嘢分析系错嘅。我由头到尾觉得曾俊华喺中南海入边有一个好大势力嘅人系 back up 佢，以至到佢啊可以排除万难 ，oppose 晒所有西环反对佢嘅力量，而挺身而出去选一个咁嘅位，而且中途系有人令到佢连中联办王光华劝佢都劝唔退嘅。即系我觉得你有咁有腰骨，肯定你嘅背脊一定系好有好 powerful 嘅人撑腰。问题就系话系 sorry 我错，我开始即系开始系上个礼拜开始感觉到。 诶，有另一个解读，点解咧？ 听下听下， 习总系的而且确亲口叫曾俊华去选嘅， 冇包赢， 冇佢去选嘅目的唔系去咗赢，系为咗就系制造林郑系完全系不能够执政嘅一个局面。 我唔知啊，即系我唔系 有咁嘅讲法啦。 当然啊，咁讲好咯。 另外有一个实证咧，就系咧，胡苏咪即系个自由十八区嘢，即系佢整嗰六个大字信任希望团结咁样样周围摆嘅。其实所谓周围摆咧，所有商场咧都唔俾佢摆，除咗一个就系好土颓嗰个，即、就、系、是、西九龙中心。吓、啊、即系有啲嘢，即系日本动漫 A V 乜都好嘅，即系会去嗰个商嗰场嗰度做。而西九龙中心咧，嗱呢样嘢要等网友 fact check 一下啦。系我问过一啲即系比较熟悉一啲即系地产业务嘅朋友咧，佢同我讲就系咧，西九龙中心嗰个老细，你知唔知系边个啊？系 唔知 佢声称咧就话咧，西九龙中心个持有人咧系嗰间公司嘅主席系菲律宾华侨。 嗯， 而嗰个菲律宾华侨咧系阿习近平咧。专门去到菲律宾开 APEC 嘅时候咧，系好似当年江泽民住李嘉诚嘅酒店一样，佢都专门去到菲律宾咧，系住呢个华侨富商嘅酒店。而嗰间酒店咧，点解突显到即系习近平同佢关系咧？因为同马尼拉开会嘅地方咧冇雷公咁远嘅。 咁希望有网友 fact check 一下啦。 系啦，系啦。 我唔识佢点 check 啊。 即系所以就系咧，去到嗱，尤其是喺即系琴日嘅选委论坛入边咧，有两样嘢，曾俊华。阿薯片讲嘅嘢咧，亦都令到我有啲即系疑惑嘅。第一，香儿嗰个问题佢熟，即系佢系即系咁大胆去攻击啊呢一个林郑又好，即系其实变相已经攻击埋 CY 啊嘛， 嗯、 即系冇香港型啊嘛，而家你攻击国家领导人、啊， 嗯， 政协副主席都够胆攻击，但系竟然系对香儿局，即系对于喺呢个丁屋嘅问题上边，佢勾答，佢唔敢出声、啊，吓、嗯。咁所以咧就系、是、以薯女郎出现啦，系 薯女郎未？ 薯女郎，薯女郎到咗未啊？罗杰希 喺门口 系啦，咁样因为你逢亲咧，而家见到曾俊华咧喺街度，即系落街影啲相咧，都影到隔篱咧阿伊田喺度噶嘛，系所以 薯女郎， 薯女郎系喺我哋面前，我可以亲身目睹下佢嘅风采系吓，但系就而家俾罗杰希中饱私囊，都唔知去边度咁样咧，即系第一，即系喺竟然喺呢个丁权嘅问题上边咧。在丁权的问题上面，曾俊华不敢进攻，是 吓，唔敢得罪啲乡士派，系咪？乡士派有暗票咧，即系嗱，呢个都可能未必同即系中央嗰、那个选择有关系嘅，因为其实乡下佬个思维非常之简单啫嘛，点解要俾个女人企喺头上面啫？ 嗯。佢中意男上，佢唔中意女上。 其实阿妈低个个都唔想投林郑嘅，系咁样。女人做特首有冇搞错啊？黐线噶，咁样样系，可能系因为咁样样系。 即系老实讲啦，即系仲有几日就尘埃落定啦。 第二咧，讲埋先啦。第二咧就系、是、阿曾俊华，仲都够胆就胆死讲话我唔觉冇谂过会输。嗱，呢样嘢你可以当系即系 方法解读嘅 嘢，系啦，语言艺术，即系话好似梁天琦旧年二月咁样，我赢紧嘅咁样样喺度呃勾啲人。但系因为同我哋对曾俊华嘅了解咧，一个喇沙仔咧，冇十足把握咧，系唔会串勾人嘅。一有把握嘅话咧，一定会串到你扑街嘅。 我识嘅喇沙仔冚唪唥都勾噏嘅， 嗰个系陶君衡啫， 嗰啲系懒同埋勾噏。我唔系讲陶君衡，我真系唔系讲陶君衡，但我识亲啲喇沙仔都系懒同埋勾噏。完全是 我不是的，我是有 100% 肯定我才开始疯狂转勾人的。 那我真的希望你啱，我真的希望你啱。而即胡国兴都告诉人他八成机会赢，因为第二轮，他意思是第二轮八成机会赢。那我想哪个入到第二轮八成机会赢的真的不知道。咁你会大家出面啦，费事等咁耐啦，今日好多谢阿昌昌啦。下个礼拜一呢係真係即係啲人会返晒嚟啦，咁即係可能讨论下个结果啊，亦都可能即係庆祝我讲唔上嘅，因为大家始终都系无奈接受，即係特首系 为 咗 建制派。 係呀， 即直喺度打直情系。 我即刻就喺度食韩油，我希望。 要用埋嗰隻碟喎，係。 係。 烧韩油俾人见到。 咁你冇理由唔出现㗎嘛。 咁呢啲咁喜庆嘅日子， 咁我预你啦。 咁梗係啦，好似匪类嗰日最尾嗰日喺度开香槟添啦。 屌我哋咁慢俾人 identify 晒，我哋啲薯粉以后系建制派嚟㗎啦，人社以后都攻击我两个啦。即係啲仔因为揽咗好多箭嘅，即係老老实实。但係问题就係话，我哋都觉得讲我哋相信嘢比较紧要嘅。 最后讲一样嘢啦，係即係氹下大家开心啦，或者望啲薯粉啦，系。 留意薯粉 Facebook。 我个人其实呢选我自己选举梗系就选输啦。但系我过去即系旧年过去即系两次即系支持嘅候选人咧，或者唔系即系我喺选举上面嘅压嘅柱咧， 都冇错嘅， 都冇错嘅。第一剂杨岳桥，第二剂苏王，系啦，可唔可以三连胜咧？即系可以好似曼联咁样样咧？ 足节啦，足节啦，足节啦吓，食韩流啦，我哋下礼拜喺度 食韩牛。 屌你曼联 同萧山立三次 契弟。系啦，系啊，咁我哋买韩牛咯，我下礼拜食韩牛啊，准备下礼拜食寿司苗得，沙煲先串啊，我哋喺度打住边炉做节目，你见过未啊？希望我哋即系心仪嗰个会赢啦，大家咁话啦，你希望投白票，希望白票彰显到你嘅力量啦，系嘛？好啊，礼拜再见，拜拜。 大家留低睇阿薯女郎啊， 薯女郎。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